失落的懵懂，坚决想面前每段路，难忘是当天失败的劝告，不气馁梦仍继续做，今天跟光阴赛跑加快步，身边的欢呼作引导，难忘是当天。